一团去旅行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，实现自由，行程自立，专车专导，服务专。